要自由，说要的第六感。开场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汪峰的作品，这首歌曲呢也是延续了汪峰以往作品的一贯风格。在这首歌曲的 MV 当中，再现了初出茅庐的汪峰和他的乐队一起在酒吧驻唱的往事。虽然那个时候没有观众，但是他们在舞台上依然激情四溢。为了追寻音乐的梦想，每个年轻的面孔都神采奕奕。然而回归现实当中，乐队的团员为了生计一个个离去，汪峰一个人背着吉他孤独地穿梭在城市里。多年后他拥有了自己的歌唱，当聚光灯在黑暗中亮起，身后走来曾经一起奋斗过的好兄弟，他们一起在舞台上激情演唱。继续来听到的是许嵩和黄龄演唱的《惊鸿一面》。

手，牵着我左手，为谁保留？就让回忆慢慢去追究，现在我只想向前走。你说人爱我，想翻盘重新来过，可惜我不想再关心失落。爱没有错，放开手，把爱过当作结果，就当作还我自由。你的指纹留在我掌心中，几年温柔折磨就让世界来脱手。 没有错，来自张韶涵。爱情其实很简单，也很朴实。爱情不需要天花乱坠，平平淡淡才是真。对于爱情，我们不奢求它的圆满，但是可以让它至真。这里是好音乐电台，我是舒雅，我总在你身边。继续有请您听到的歌曲来自张国荣，《午后红茶》。 怎辨可嫌？

谢安琪因为结婚以及待产短暂的告别乐坛，07年回归乐坛及推出新的专辑，当中的第一主打歌曲这首《钟无艳》更是邀得了香港词人林夕作词，借传说当中的人物钟无艳之名来抒发在爱情路上如何面对波折的积极情绪。而谢安琪本人也认为钟无艳其貌不扬，但是独立自强，希望凭借着这首歌曲表达女人最重要的是提升个人内在的特质或者是健康状况，这句话也是谢安琪的成功秘诀。继续来听到的是关上月光。 时间老地方，还有影子泪捧场，月下有人留爱一点点伤，抬头一并中央，淡淡流失他的香，爱你的嘴角开始上扬，那些过往时间老地方，电影永远不散场，关上月

FM 959，江帆和你去吹风。 吹吹风。 听到祈祷，我知道失去你的爱会很糟糕。 天空很大，星星很小，快乐要到哪里找？世界很大，我们很小，让我做你的依靠。 在爱情里的我们，没有争吵，只有拥抱。在爱情里。 李玖哲的一首《刚刚好》开启了我们今天的和你去吹风。各位好，我是江帆，问候大家早上好喽。在这里呢，也希望能够借用李玖哲的这一首歌哈，祝福大家爱情刚刚好，事业刚刚好，金钱呢也都能够刚刚好。好了，和你去吹风马上要为大家放送的好音乐来自张清芳，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上班路上一直都有我在陪你。 情缘困在你怀中，

怎样装扮你的脸？如果没有明天，哦，要怎么说再见？如果还有明天，你想怎样装扮你的脸？是当你嘴巴对话送来新的希望，下雨了下雨了，那是你的眼泪吗？叫我淋湿可以吗？让我感受你的痛吗？笑吧，不管黑夜是否太长，笑吧，走在边缘只剩挣扎，笑我吧。如果还有明天，2016的夏天我点完最后一场，是当你嘴巴对话送来新的希望，下雨了，那是你的眼泪吗？叫我淋湿可以吗？好让我感受你的痛吗？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你放送好音乐的和你去追风。各位好，我是江帆。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如果还有明天》，很多人都以为他的原唱应该是阿信，但实际上他的原唱是已故的台湾摇滚之父薛岳。30多岁的薛岳知道自己得了癌症，他的好友兼音乐人刘伟仁呢，就写了这首《如果还有明天》送给他。面对命运的安排，现实的无奈，一个面临死亡的人唱出来的感觉，不是颓废，也不是悲伤，而是将剩余的生命挥洒激情以及最终的告白。这首歌后来被信翻唱，红遍了大江南北，在后来的时候被很多选唱歌手也翻唱过。我们刚听到的这个版本就是来自快乐男声的王啸坤。如果还有明天，我将怎么度过自己的余生呢？旅行只是人生的调味品，奋斗才是人生最佳的主食。 遮住了我视线，我爱那不停盖地的田野，还有写自己的永远，缠绵排山倒海，爱你就是我最大心愿。像沙尘暴，梦扑向了我，我有一些不知所措，又紧张又兴奋，试着去体验，刹那间就被他俘获。着那蓝色的唇线，你的吻好浓。

北京新机场一期工程将建成四条跑道，与首都机场一样，新机场将有两座塔台。按照施工计划，西塔台预计于四月开工建设。根据规定，西塔台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北京新机场飞行区内，独立于航站楼，靠近西一跑道，塔高 70.45 米。东塔台位于河北省廊坊市北京新机场飞行区内，塔高 73.6 米。北京新机场建成后将成为世界最大空港，成为展示中国国家形象的新国门。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想和你去吹吹风，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好时空。 迎着风，一起来说说心里的梦。FM 959，江帆和你去吹风， 吹吹风。 的呼吸。